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同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金正恩元帅到达摄影场，有少年团代表向他敬献了芬芳的鲜花，给他系上了红领巾。金正恩元帅说，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鲜少年团，使之成为永恒的金日成金正日少年团方面是个重要契机，并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参加者，向世界显示我国300万少年团员坚决继承抗日儿童团的传统和白头山血统，准备做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可靠的生力军，青年同盟的真正接班人的气概。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表示期待和坚信，大会参加者将在少年团工作中带来新的革命转变，进一步巩固朝鲜少年团，使之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朝鲜而时刻准备的白头山大国未来的主人翁队伍，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同志和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同志。